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不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日月之心，人民大团结， 春风得意，江山起宏图， 万国飞花，八方齐斋丰收果， 九天一彩，四海共度胜利年， 辞旧岁，爆竹声声人天喜， 迎新春，红灯闪闪国增辉， 四海同心汇丰合唱，万民交庆化日舒长，鞭炮齐鸣一元复始，声簧叠奏万象更新，庆佳节千门赞国策，迎新年万户送党恩。欢迎走进专题组特别节目辞雪迎春，我是石潇。 大家好，我是子平。春节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是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节日。春节是农历的岁首，春节的另一个名称叫过年，是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节日，是中华民族最集中的表现。 自西汉以来，春节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23或腊月24的祭灶，一直到正月15，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如何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先秦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春节的名称，但是已经出现了蕴含春节意义的词语。我们可以从先秦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尚书舜典》中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月正元日，舜革于文祖。舜典的意思是说，正月初一这天，舜在祖庙里接受了尧的禅让。孔安国传的意思是说，正月初一，舜到祖庙祭祀祖先，这是有关春节起源的最早文字痕迹。从仅有的一些文献，我们无法判断先秦时期春节的通用名称是什么，但是上日和元日似乎被后世继承的要多一些，特别是元日，2000多年来一直在沿用。 隋唐宋元明时期可以说是元日一统天下的时代，古今图书集成，立向汇编岁宫典卷23，共收录了隋唐宋元明时期有关春节的诗歌120首，其中题目中用元日的有69首。有些诗虽然题目中没有，但是很多在诗句中出现了。今天我们常用的年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但是当时并不常用。 春节一词最早源于东汉时期的文献，但当时并不是指新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春节并不是一个意思。后汉书杨震传有东吴素学春节未语，百僚交心，这里的春节是春季的意思。南宋著名诗人文天祥在《文山集》卷20中有24日一诗，春节前三日江南正小年。根据考证，诗中的春节应是立春而不是正月初一。直到清代，一些地方才将夏历的新年称为春节，但是清代影响最大的还是元旦。春节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春节的普遍使用是在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皇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旦，于是旧历的元旦也就改为了春节。虽然民国禁止阴历节令的娱乐活动，但是由于民国四分五裂，人们还是习惯于过传统的元旦春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12月23日通过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规定了新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为法定节日，从此春节才替代了流行300多年的元旦，沿用至今。而元旦则成了公历新年的节日名。 作为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节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始终可以找到尽情狂欢的位置。但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春节却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被重塑。文革前，春节是国家革命和生产大潮下的一场文化仪式，无论工人、农民、军人，所有人都共同参与，是一场大春节。虽然物资贫乏，但大家都为浓郁的过年氛围所感动。而从70年代后期至今，消费市场让年过得越来越充实的同时，也在使其变味儿。这个时期的小春节强调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但回家却也渐渐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尴尬话题。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石潇。 我是子平，代表责编文江宇，编辑黄源，制作王松、栾博超，记者徐毅然、蔡虎婷、王林、柯宣言、王雅、郭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来到生活酒吧，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我要娱乐摩盖特美食柠檬汁儿，学习苏打水，加上吐槽冰块。 您要的生活 mix 已经做好，请慢用。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帅气主播宇航， 我是雪萌。 哎，雪萌，你最近喜欢看那种真人秀节目吗？ 还好吧，爸爸去哪儿完结之后没有新鲜可爱的 Jasper 可以看，真的是寂寞如雪。不过呢，最近我在追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叫做亲爱的客栈，是体验生活类型的。 哇，你真的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哎，我刚准备要说这个。 哎， 所以你看咱们俩还是有一定默契的吧。哎，来说说你在这个节目里关注的点吧。 其实总体来说呀，我觉得这档节目相对以前咱们看到那些快节奏强任务的户外真人秀节奏放慢了些，就是那种有治愈系的因素在，更能静下来跟大自然亲近，用心感受生活吧。我觉得这对真人秀节目来说呀，是挺大的一个创新。 这个点确实是我没注意到的。我比较留意的是这个节目里的两对 CP， 刘涛夫妇和纪凌尘、阚清子这对情侣。 哦，怎么说？雪萌，你之前跟我提起过，我们知道刘涛夫妇这一路走来真的特别不容易，他们这种相处模式已经完全符合中国的老夫老妻的模式了。 其实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成为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我是90后，所以我更喜欢的是纪凌尘和阚清子这对小情侣。 你为什么突然笑了？ 因为我一想到他们总是吵架闹小情绪就想笑。整集看下来，两个人的日常相处就是一个更幼稚，一个更成熟，一个爱生气，一个愿意哄，一个爱拍照，一个很会拍，一边互怼一边爱的比谁都真都甜。就比如在节目里啊，有时候清子会因为纪凌尘的一个不成熟的小动作而生气，这时候纪凌尘就会哄他，然后甜蜜的亲他一口，清子就好了。 哎呀，真的是羡慕。哎，那你接受姐弟恋这种相处模式吗？因为本来呢，同龄人中啊，女生就比男生成熟，考虑的也会很多。而如果比男生再大几岁，只是会怕受委屈了。据我所知呢，纪凌尘是比阚清子要小5岁的。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呢，觉得是因人而异吧。有些男生虽然年龄小，但是阅历却很丰富，而这种丰富的阅历会使他成熟起来。那么年龄差距这时候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不对？ 是。有些媒体啊，在看完纪凌尘、阚清子这对情侣的相爱相杀后，总结出了这样一句话：你只管生气，我有10000种方法哄好你。嘿，怎么样，这句话有没有很甜？ 哇，简直男友力爆棚。其实我们女生吧，都很没有安全感，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无理取闹，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量有多重。如果你们不能理解我们偶尔的小脾气，那也就无法拥有更优秀的我们。 嗨，女生天生就是得用来哄的呀。哎，不过我倒是挺赞同姐弟恋的，女方呢比自己稍大一点，会更成熟懂事一些，也就不会总因为一些小事总跟你吵架，把时间花费在没必要争论的问题上了。 还有我认为呢，两个人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女方不要对还不太成熟的男方抱有太多的期待。相处下来，姐弟恋中的女方会对男方有所要求和期待，但是甜蜜过后呢，成熟的女方因为是奔着过日子去的，会考虑到更多的现实问题。 姐弟恋的女方呢，跟一般的女生一样，也会对男方有所依赖，希望男方能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吧，也能为自己遮风挡雨。 但其实我是理解的，可能是还没有经历太多世事的男生，心智难免会不成熟，会觉得有太多的束缚和压力，二者难免就会产生很多分歧，引发隔阂。那么这种情况真的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哎，所以说呀，你们女生想的太多了，想要的也太多了，都没有一个给我们准备缓冲的时间。男生呢，虽然不会表现出来，但心里想的也是很多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两个人没有好好沟通，没有好好交流，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有我的小心思，互相一碰撞，原本想证明自己是爱对方的，可开口却成了自己被伤害。 其实呢，每一段感情要开始很简单，要坚持下来却很难。感情是一种付出，而不是一种得到，也不应计较对方能给你多少。你也可以为爱情牺牲，但这牺牲一定是要自己心甘情愿。谈恋爱嘛，说白了就是自己一直在迁就对方，对方一直在迁就你，共同磨合，共同成长，真正把爱情变成亲情。 你说的很对，如果真的能做到两个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其实你们双方的年龄差距啊并无干系，你们一样会把爱情过成最幸福的样子。 没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快速遇到自己生命里的交集吧。哎，宇航，你可要抓紧啊，好姑娘可不等人哦。 嗨，好了好了好了，就是调侃我。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下面请收听好吃好玩好听好喝，陪你一起吃喝玩乐的生活直播间。哎，雪萌雪萌，你别动别动，停，对对对，别动别动。 哎哎，你干啥呢，动手动脚的。 哎，刚看你脸上有一块白白的，想帮你擦一下而已，这么紧张干嘛。哎，你这是粉底没上匀，不符合你以往的作风呀。 哎，这不是我们宿舍最近在大改造，刚来之前还在忙活呢，估计不小心蹭上了。在我们学校这个男女比例极不均衡的学校，也只能自力更生了。 话，你这都大二了，怎么才想着干这事儿呀？我们早大一的时候就搞完了。 想成为精致女孩，永远都不嫌晚。你觉得你的宿舍朴素吗？你想改造你的宿舍吗？你想做一个精致的广院小白羊吗？ 停，请停止你的传销。 下面请听众宝宝们竖起耳朵，改造宿舍，满满的干货，一手奉上哦。 掌声鼓励，正好我也想看看有没有我用得上的。 那我开始啦。首先呢，一个墙面可以说是宿舍的灵魂，格子条纹的素雅适合文艺清新的女孩和干净的男孩子，纯色壁纸更加深沉，比如墨绿色啊、浅灰色之类的。 哎，我的铺位就是浅灰的，看起来可大气了。 哇，我以为你会用卡通的呢，毕竟 哎，说什么呢？我这么富有成熟男人的魅力，怎么可能用卡通的呢？ 建议某宝关键词壁纸墙贴加厚。刚刚好像有人说话。下单前建议准备好刻刀直尺，测量好需要装饰地方的高度与宽度哦。 哎，虽然贴墙纸啊，剪裁的时候一度烦躁的想打滚，但是贴好之后看着一瞬间上升的宿舍，真的超级有成就感。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蹭墙变白了。接下来就是墙面的装饰了。你还在烦恼杂物和零碎物品无处安放吗？几个床头棉布挂带一定能分担你的烦恼，纸巾袋、挂饰收纳袋，几个小粘钩，动动手指就可以拿到小物件。来，晚期的你真的不考虑吗？ 哦，还有，床头收纳真的很好用，亲测好用。如果爱看书的朋友，像我这样，就是天天堆在书堆里那种，建议选择那种墙面的小书架。无论是专业课精读，还是军事、理论、历史、小说、起点、玄幻、霸道总裁爱上我，都可以放在身边，高度自己选择，木质胶直接粘贴，亲测承重良好哦，摆拍利器。 说到摆拍神器，爱装饰的宝宝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贴画或者卡片，朋友手写的明信片、小小的电影海报、拍立得照片，贴得满满的一面墙壁，会给人嘈杂之中的温馨感。晚上呢，配上鹅黄色的灯光。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没有，哎。对的，我们暖色光呢和我们的故事杂货铺更配哦。哎，不过我的灯可是调节灯光颜色和亮度的，满足各种场合各种工作需求。 除了照明用灯，我还买了不少的星星灯串，晚上缠在床头，抱上几只可爱的玩偶，开好补光灯，背景是绚丽的彩虹与照片墙。哎，这就是小仙女之家。 哎，我同样有故事的小仙男并不服气，锦里的柜子和桌子啊，也可以着手改造一下，给柜子两侧贴一些黑胶片，配几个宜家的那种纯色的那种收纳盒呀，拉一个吊绳，用夹子夹一点照片照明的话，喜欢设计感的同学可以考虑折叠机械摇臂灯，桌子一个，床头一个。我给桌子上装了大理石桌贴，配上收集的一些酒瓶酒杯，感觉自己非常像 Vito Curiel。 哇，听起来也太酷了吧。 难得你这么夸我，现在有点膨胀了。 哎，那就跳过这一趴，南博先膨胀点。我最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合格大学生必备的床上书桌。床上书桌拼接有点类似在拼乐高，种类有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卧室床铺的 size 和上下铺定位选择。对于书桌的优点，真的说都说不完。 我能说，放电脑方便，写作业方便，看电影方便，看书更方便。 总之是除了拼接拼到怀疑人生之外，实用性非常高的宿舍良品。女孩子还可以考虑在床桌上放化妆品收纳盒子，每天早上洗漱好还可以躲进被窝在床上化妆，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啊。 哎，男生刷夜打游戏也很方便哦，直接关了电脑就可以倒头睡觉，嗨，这多么幸福呀。最后，床桌拼接的技巧很简单，一定要耐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看说明书。 觉得实在点不亮这项技能的小伙伴也可以考虑折叠书桌哟，相比床桌更加便捷，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在听的你是不是心动了呢？ 心动的话就快点和宿舍的小伙伴们行动起来吧。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我有故事，你有心情听吗？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杂货铺，我们没有杂货，只给你讲故事。 严峰，孤儿，吃百家饭长大，身体有些单薄，眉眼坚定，若有似无般善意的微笑， 如雾的星光里，目光中总会带有对尘世的绝望。桃花眼轻挑斜睨，眉间是数不清的风流。金色的发衬托白的缺少血色的脸，真真惹人爱怜。但他眼底的戾气却让人不敢冒犯。自他懂事起，就一直想进入那家武馆学武功，这样他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再遭受欺凌，还可以劫富济贫，当个英雄，不再像过街老鼠。可迎风根本负担不起武馆高昂的学费，就连买一把剑的银子都拿不出来。那年他18岁。 海棠为武馆馆长江一郎之女，出生的那天，院子里的那株海棠花恰好盛开，故名海棠。可惜早产，母亲早逝，还落下一个心痛的毛病。他每每在院落里玩耍时，总会看到一个单薄的身影时不时探头望望武馆，这个坚定的眼神让海棠好奇不已，甚至连犯了心痛病后短暂的休息时间也要跑来院落等他。那年他16岁。 银峰年复一年的坚持让江一郎收留了他，从此银峰便有了落脚的地方，不再是破庙，不再是小树林，不再风餐露宿。可是江一郎没有让他跟师兄们一起习武，而是让他砍柴挑水洗衣做饭。银峰有点不解，可还是听从师父的吩咐。 半年后，银峰的身子骨不再跟以前一样单薄。一天，江一郎叮嘱银峰每日晚饭后2个时辰去后院找他。江一郎把自己初闯江湖的剑送给了银峰，开始了手把手的武艺教授之路。海棠会在银峰习武休息的时候给他准备小点心，最常做的是桂花糕，虽然不怎么好吃，但银峰每次都会吃完。 这一天，江一郎收到一份信，要求他刺杀一个清官。江一郎答应了。江一郎让银峰随他一起去。银峰不解，为何师父要杀一个清官？银峰觉得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子的，银峰无法接受。而后拒绝师父的要求，离开了武馆。 3天后，城门挂着一颗人头，正是江一郎。银峰看到后握拳嘶吼，立马跑回武馆。秋夜萧条，武馆已被查封。面对丧父之痛与芳心暗许的男子的离去，心痛病发作一次比一次剧烈，海棠随风逝去。银峰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泪如雨下，不是春日的绵雨，不是秋日的苦雨，是夏天的阵雨，毫无预警的大滴滴的砸下。不是他想哭，是他已经没有哭的感觉。 江南二月，枝头犹有千点雪。小镇的酒馆里，银峰一杯接一杯，就这样流浪于人世间。一人一剑。一日，银峰路过山林茅屋，讨了个水喝，遇到一退隐居士。银峰惺惺相惜，述说苦难的过往和不解。居士叹了口气，当年有一剑圣为朝廷效力，要被贪官陷害，被贬民间，开了家武馆。银峰顿觉自己背叛了师门，回到武馆跪下磕头之后，抱起江一郎和海棠的灵位放在胸前，直奔那个清官的府邸，亲手雪恨。呼啸的咆哮声划过定格的地平线，一场滂沱大雨即将降临。

夏季的大肉面浇头是一块白嫩肥美的焖肉，白槽粒粒，面汤鲜滑。 电塔脚下生活的是凉山州的彝族，七月底是马铃薯的收获季节，当地人把马铃薯称为洋芋。这里出产的洋芋根茎大，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口感格外绵软。海拔26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的布拖县，出产一种马铃薯中的极品乌洋芋。 乌洋芋皮薄质嫩，淀粉含量高，炒洋芋是最家常的一种美味。而更原生态的彝族吃法是火烤，烤熟后的洋芋香气浓郁，沙瓤酥软。八月初，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节来临，凉山当地乌金猪的宰猪，肉嫩不柴，香而不腻。经过火烤的猪肉被切成拳头大小，用猛火煮，捞起放佐料拌匀入味，回味无穷。 洱海，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水质优良，水产丰富，白族渔民世代在这捕鱼为生。苍山平均海拔3500米，七月雨季是采摘见手青的季节，采菌人清晨上山收获新鲜的菌子，下山立即售卖，当地人称为招菌午时。二次烹饪时先过一遍油，再次猛火继续爆炒，保证菌子彻底熟透，新鲜的见手青口感爽脆，并伴有奇鲜，这是它虽微寒毒性却让人趋之若鹜的原因。 除了阳光，生命离不开水。中国的降水从东南到西北呈递减态势，吐鲁番极度干旱，是中国最炎热的地区，贫瘠的砾石戈壁并未灭绝生机，天山冰川融水带来生命的奇迹，这里是中国最甜蜜的所在。吐鲁番常年少有云层遮挡，充足的日照，活跃的光合作用，让葡萄积累丰富的糖分，夜晚热量消散，呼吸作用减弱，糖分得到很好的保存。 对美味的渴望源自人类的本能，然而关于美食，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选择，试荤如素，快食慢餐都有各自的理由。今天空前丰富的食物和前所未有的资源困境并存，如果到先辈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他们或许会告诫我们短暂的一生。光煞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黄源。 我是石潇，代表责编文江宇，编辑黄源，制作王松、栾博超，记者徐以然、王子平、蔡虎婷、王林、柯宣言、王雅、郭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来到生活酒吧，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我要娱乐摩盖特，美食柠檬汁，学习苏打水，加上吐槽冰块。 您要的生活 mix 已经做好，请慢用。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 mix， 我是你们集帅气与才华于一身的鲜肉主播宇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可爱的小仙女主播雪萌。哎，宇航，你在看什么呢？还一边看一边唱的？ 哎，梦想的声音啊。浙江卫视最近挺火的一个选秀节目呢， 我昨天也看了，还单曲循环了林俊杰改编的那首《匆匆那年》。我发现你还挺喜欢看这种选秀节目啊，难道是因为你是明日之子出身？ 黑历史，黑历史。哎，想当年我还是楼道陈奕迅呢。嗯，不过我还真的挺喜欢这种歌唱类的选秀节目的，而且我觉得这类节目呀，也做到了越来越成熟，可能是真的自己经历过的原因吧，觉得差距还是挺大的。 嗯，是。 是吗？我对歌唱类选秀节目大多数的印象就只停留在了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这些，那时候年轻，一期一期的追，每一季呢都会犯上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形式挺单一的，可能正赶上选秀节目新出道觉得新鲜，但其实每季节目也就能记住几个人，像李宇春、张含韵这些。节目结束了之后，那些人也就没什么消息了。 快男快女这些节目虽然质量不太高吧，但是能被我们记得这么久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了，而且也算是火了几波人。虽然大部分人之后就没什么知名的作品，但偶尔还是被人提起。像好声音这种可能已经成为习惯了，如果暑假不看的话，感觉就像湖南卫视暑假档不放还珠格格一样。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早就没有了追这种节目的热情。看这些节目有时候呢就是为了听听歌，改编版的歌曲好多都真心的不错。 当然啦，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应该看看这种新出的节目，制作真的很良心。在经历了超女类这种纯素人选秀、明星做评委的阶段之后，现在明星摆脱了导师评委这些头衔，和一些草根歌手进行平等对决，是一种很新奇的方式。至少从一个专业歌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很 OK。 哎呀，杨老师不愧是明日之子，不愧是能让花花脸红的男孩子，品味这么高。我不怎么关注是因为这种节目套路太深了，总是被爆出来黑幕什么的，而且他的评选方式也有些不公平。 最近好多节目都做出了挺大的改变，在评选方式上把更多的机会和权力交到了观众的手上。比如我最近在看的《梦想的声音》，就是超过100位观众的认可才能得到上台的机会。 哎，这倒让我想起了歌手里的大众评审。其实呢，他们如果不是节目组派来的演员，真实的去投票的话，可能是相对比较公平的方式了。这种节目其实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啊，现在选秀节目做到了很好的回归，真的是越来越贴近节目本质了。参加节目的选手在逐渐从演员回归到歌手，回到他们本该拥有的身份，而不是拿着剧本去演一出戏，用心唱歌而不是认真作秀。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最近的一些选秀节目屡获好评的原因吧。我平时看这些节目单纯的为了听歌，很多人唱的真的很好，但是最后总是没有好成绩，我也很绝望啊。 最近也有不少节目没有那么功利了，由选秀节目转型到了综艺，像蒙面唱将就像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歌手蒙着面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在演唱者未知身份的情况下，观众也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歌声上，用心聆听声音，无关是谁。 的确是，哎呀，有的节目呢为了做出效果做太多的包装，加戏太多也是，而且有的时候呢这种节目还扎堆上线，我都不知道该看哪个了。 每个节目都有每个节目的特点吧，但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仔细想想，有时候也挺欣慰的，不用再看到那种选秀节目里大家互相比惨了，也很少看到有剧本的那种剧情节目了。但它终究是电视节目呀，有些造作的包装还是可以忍受的。不过想当年我可是真材实料啊，凭借自己的才华。 哎呦，行了行了，怕是全中传的人都要认识您这位明日之子选手了。不过的确是看到这些选秀节目日新月异的变化，我还有点想看了呢。而且最近也很久没有听到抄袭国外作品的事情了。 是呀，感觉我们国内的选秀节目啊越做越好，质量越来越好，不仅是内容好，形式也很新颖。我们正在做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虽然呢说要拒绝完全抄袭，但还是应该从国外一些收视率高的节目中汲取经验，感觉很多节目都做得很到位了。哎呀，说了这么多，我还真是想看看这些节目呢。 好了，我们说完了好看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说说好玩的东西。好，下面请收听好吃好玩好听好喝，陪你一起吃喝玩乐的生活直播间。 喂，宇航，到你了，你的词。喂，你干嘛呢？ 到我了啊！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什么？就结束了？ 哎，我急着赶去回去吃鸡呢。 吃鸡？瞧把你馋的，不就是个吃鸡吗？哪儿没有啊？说吧，麦香的还是脆皮的？你好好录完节目，姐姐请你。 哎，你知道什么呀？我说的吃鸡就是。哎，反正你说了你也不懂。 哎，你快说，最烦你这种话说一半的了。 哎，那可先说好，跟你说完我就赶紧回去吃鸡。 好，你说。 听好了呀， 吃鸡呢，其实是一款名叫《绝地求生大逃杀》的代称。这款游戏呢，每一局都将有最多100名玩家参与，他们将被投放在岛上，然后收集各种资源，在不断缩小的安全区域内对抗其他玩家，让自己生存到最后。而活到最后的胜者将会看到“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这句话。 哦，原来是游戏呀！哎，只要是游戏都没我的唾麻歌词好玩。 好不好玩可不是咱俩说的算的。这款游戏发售到现在不到8个月，已经卖出了2000万份，折合人民币20亿元，相当于某太平洋岛国一年的 GDP。 这么叫卖的游戏能不好玩吗？ 这么多啊，可我听你描述的没觉得有多好玩啊。 哎，你想呀，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猎人和猎物的转换就在一瞬间，就像三体里的黑暗森林理论一样，人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地生存。在此之前，哪个游戏能把随机性和策略性做到极致？哪个游戏能给人如此紧张刺激的心理享受啊？ 哦，我听着还挺像饥饿游戏的。那个呢，也讲述了一群人相互竞争，力求活到最后的故事。哎，可是我还是不明白，第一跟吃鸡有什么关系啊？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这句话原本是电影《决胜21点》的台词。很久以前啊，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有一种包含3块鸡肉和土豆蔬菜的饭，价值1.79块美元。那个时候啊，赢一次赌局能赚2美元，所以当你赢一次的时候，就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份鸡肉饭吃了。 哎，管他买不买呢，反正这么血腥暴力的游戏我是接受不了，动不动就把人打死也太凶残了，还是我家的唾麻歌子温柔可爱。 那可别提了，不只是你，广电总局也发声明，严重偏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与道德规范，不利于青少年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哎，所以啊，现在推出那么多吃鸡手游，都把背景设定为军演，杀人也改为淘汰，温和多了。 等一下等一下，还有手游啊？ 嘿，必须有呀、啊！但凡有点脑子的公司都不可能放过这么棒的吸金游戏。小米率先提出了小米枪战，不过这游戏我玩过，可是才玩了几分钟手机就开始发烫，耗电量呢又严重。哎，不过画面还是挺好的，还有各种真实的天气。 估计这严重的耗电量是为了让你买小米手机和小米充电宝。哎，你接着说，其他的呢？肯定不止小米一家想到了吧？ 嘿，看来你还挺聪明的。网易也提出了2款吃鸡游戏，第一款叫《终结者2：审判日》，借着《终结者》的大名，居然做出了超级奇葩的游戏，各种奇奇怪怪的 bug， 各种奇奇怪怪的植入广告，甚至你还能在游戏里骑到某国产共享单车。 啊，那有唾麻鸽子吗？ 哎。你可以跟网易提提建议，反正我相信那么多植入广告，不在乎再多一个。哎，不过网易的另一款吃鸡手游《荒野行动》倒是诚意满满，几乎完全还原了原作，超大的地图，真实的建筑，开门关门，声音变位，装备拾取都极度真实。不过就是一局游戏时间太长，一节课我只能玩3局。 一节课？上课你还玩，不好好听课？ 哎，别激动嘛，我现在不玩这个了，我现在开始玩腾讯的《光荣使命》了。这款游戏简直是综合了其他所有同款游戏的所有优点，我已经像你迷恋唾麻鸽子一样迷恋它。 哎，我跟你可不一样，这是我的宝贝儿，而且呢，我也不会上课玩。 哎，我也不上课玩了呀，现在测试时间已经过了，我上课绝对专心学习。我现在就盼着期末考完，一边玩腾讯代理的吃鸡，一边玩腾讯的吃鸡手游。不过腾讯的风格可想而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拿着黄金火麒麟今晚吃鸡啦！快快快，熊猫，我们快回去吃鸡，快快快！ 我有故事，你有心情听吗？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杂货铺，我们没有杂货，只给你讲故事。 晴日共剪窗。夏晚，小时候一直和奶奶两个人住， 那时候的家是一个四合小院，是奶奶的长辈留下的。从夏晚开始记事起，他的记忆似乎总和这个小院有关。院子虽然不大，但却被奶奶种满了花。从小夏晚就跟着奶奶认花，丁香、木槿、西府海棠。时至今日，回想起那些花，夏晚就会感觉花香仍在鼻尖绕。除了花，院子里还有一棵桂花树，那是一棵比奶奶年龄还要大的树。每到八九月，树上开满桂花，香味让人迷醉。那是夏晚一年中最喜欢的时间。奶奶叫夏晚在树下铺上素花布接落下来的桂花，自己则搭上梯子爬上树，一把一把地摘花。奶奶摘花的时候，夏晚就和家里那只花猫一起在树下玩耍，玩累了就坐在奶奶的躺椅上，一摇一摇地就睡着了。摘下的桂花洗干净，在院子里晒干，和熬好的糖浆一起做成冰糖桂花，那是童年最甜的记忆。 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一位语文老师，只是没教几年书就遇上了文革，从此再没有登上讲台。可这并不妨碍她对夏晚的教育。奶奶从夏晚很小的时候就教她认字，而夏晚四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本《唐诗三百首》。所以在幼儿园小朋友们还在学拼音的时候，夏晚已经可以背出十多首诗歌了。他一直记得奶奶教他的第一首诗是骆宾王的《咏鹅》。当他听奶奶说这是个七岁小孩子做的诗的时候，暗暗发誓自己也要写诗。每次一有灵感就马上写下来给奶奶看，奶奶总是笑着说，小同志写得不错，继续加油。但后来夏晚也并没有成为诗人，那些童年幼稚可爱的字句一直在木箱子里躺着，印在脑海里的只有奶奶教唐诗的那些午后，暖黄色的阳光和过堂的清风。 夏天的夜空是最美的，每每到了这个时候，祖孙俩就会一起坐在院子里吃着西瓜和葡萄，有时候看满天的星星，有时候看一轮孤单的月亮。星光或月光洒在桂树的叶子上，洒在牵牛花上，洒在夏晚圆圆的脸上，却一点不觉清冷。也是在这样的夜晚，夏晚听奶奶讲那些神话故事，常常听得出神，仿佛自己变成了嫦娥，变成了玉兔，变成了月亮女神阿尔特弥斯。记得有一次，夏晚指着天上的弯月想叫奶奶看，奶奶却让她把手放下，说小孩子不能指弯月亮，不然会被月亮婆婆割耳朵的。结果夏晚被吓到，从此再也不敢指月亮，每次看月亮的时候都怀着崇敬之心，生怕月亮婆婆割了自己的耳朵。 北方的春节都兴剪窗花，虽然夏晚小时候只和奶奶两个人过春节，但奶奶依旧会在春节前夕教夏晚剪窗花。每次要到剪窗花的时候，奶奶都会挑一个太阳明亮的下午，两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一个剪，一个学。那只花猫就躺在夏晚的脚边，在奶奶的剪刀下，一张红纸总能变成不同的花样，有时是鱼，有时是鸟，每一年都不重样。 而这项手艺和传统也一直伴随着夏婉长大。 时间匆匆而过，夏婉早被父母接到另外一个城市上学，奶奶却一直留在那个四合小院里。小花猫也变成了老花猫。再后来，只剩下那个小院和那棵桂花树。但夏婉知道，即使花会凋落，糖水会变淡，桂树会变老，窗花会泛白，但月亮永远在那里，年年如旧。即使生命的逝去无人可逆，但只要爱永恒，思念永恒，奶奶就一直在她身边，教她生活的秘密。 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常常出现在梦里。于是后来我学会了写字，于是有了这首诗。 节目由责编 王一宁， 编辑 林瑞明， 记者 刘全义、安妮、姚文君， 主播 杨宇航、王雪萌， 制作 周一南、马旭生 联手打造。